从一只来自陕西的绣花鞋，到龙岭一座唐代陵墓，各种诡异的事物相继经历登场。鱼骨庙、圆云梯、幽灵冢、铁头龙王、人面蜘蛛，这种种的事物有着怎样的关联呢？而主角又如何凭借风水秘术突围而出呢？苏 FM 网络电台首发《鬼吹灯》第二部《龙岭迷屈》，原著天下霸唱，编译校对播讲陈峰。上次讲到，大金牙问我知唔知道西周器物嘅装饰有咩特点，我对大金牙讲，金爷你咁咪即係要睇我出丑啫，我如果知道有咩特点仲使请教你嘅。大金牙讲，哎呀你睇我八嘴習慣成自然啦，点解讲嚟讲去都係做生意嗰套嘅呢，故作姿态故作高深咁，想将啲买主讲到晕讲到服，哎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啊。肥仔喺旁边讲啦，哎呀咪係啦，老金啊你真係可以下㗎啦，都唔睇下依家係咩时候咩场合啊，你啊仲带住大家游花园，依家有碗数碗有碟数碟啦。大金牙猛咁话係啦，於是接住我哋啱先嘅话题。 我呢就唔係做考古嘅，你话要讲第二啲呢我唔敢肯定。但係呢个西周人面嘅特点係十分明显嘅。我曾经喺洛阳博物馆睇过介绍，印象非常深刻。所以我敢断言啦，呢个人面石角就係西周嘅。 西周人面雕刻装饰嘅最大特点呢，是在于面部线条流畅顺滑，没有性别的特征，只是耳朵就大于常人。但是从面部上面来看是分不出男女老幼的。并且中国历代唯有西周崇尚女文。在明殿中看那个石角底部一层一层的都是女文的装饰。可以说这个就是最好的证明了。反观西周之前，殷商时期出土的一些文物，其中都不乏配有面部雕刻或者纹饰图案的，但是都显得苍劲古朴有余，顺滑流畅不足，而且性别特征明显，蚕眉圆眼大鼻阔口的都为男子，这个呢是取材于皇帝四面传说。汉代之后的人面纹饰和雕刻，面部特征就更为明显了，男子的面上都有胡须的。我明白大金牙的意思，从殷商开始就有人面雕刻铸造工艺了，唯独到了西周时期突然出现了一种诡异的无性别特征的面部造型，之后的审美和工艺又回归到先前的风格。我问大金牙了，那为什么单单是西周这一时期会出现这种变化呢？大金牙表示那就不清楚了，要找专家问下先知。他虽然可以看出石角上面部的雕刻是属于西周的工艺造型，但是就讲不清楚雕刻这种诡异的石面究竟是基于什么原因和背景呢？我问大金牙了，皇帝四面传说指的是什么呢？这个传说是流传甚广的，大部分研究历史和早期古董的都略知一二。大金牙答了， 顾名思义啦，就是讲皇帝呢有四张面，前后左右都各生住一个，分别是注视住不同的方向。另外呢还有一种讲法，是指皇帝派出四个侍者视察四方。 哦，原来是这样。不过好似同冥殿中嘅石角扯唔上关系噃。呢个石角上总共有五张人面，棺椁嘅盖上边有一张面系朝向上方嘅，会唔会呢张面孔嘅造型系同墓主有关呢？ 我知道问咗都系等于白问嘅啫。我哋依家三个都系一头雾水，分唔清东西南北。从大金牙嘅话嚟推断，并唔一定能够确认呢一具石角同呢啲古怪嘅墓场系属于西周时期嘅产物。大金牙见我半信半疑，又补充咗几句啦。 如果附近可以揾到一啲鼎器或者有铭文嘅地方，咁就可以进一步确认下啦。 啊，老金啊，你仲识铭文噶？啊，平时都冇听你讲起过嘅，谂唔到你咁大学问啊吓！睇嚟你个发型同你个肚里头嘅学问都唔系好啱衬噃。唉，真系人不可貌相啊！ 大金牙日日都用好多发油，将啲头发立起嚟嘅，一直系俾肥仔取笑嘅。呢个时候见肥仔又攞发型讲笑啦，咁先谂起自己个发型啊，半日都未打理过，即刻掠咗两啖口水，将啲头发向后立咗一立，依起只金牙讲啦： 识咧就唔敢当，不过如果揾到铭文，我睇一眼就可以睇出系咪西周噶啦。 三个商量咗半日，都冇商量出啲咩结果嚟。眼前嘅墓道两边都可以通行，但系唔知连接去边度嘅。头上有个缺口，上面就系停放人面巨角嘅冥殿啦。我对大金牙同肥仔讲：我哋依家嘅处境好尴尬，以至于根本搞唔清楚自己响咩地方。不过如果呢条墓道真系好似老金所讲嘅系西周嘅建筑，咁我反而可以判断出嚟依度大致嘅格局。上周嘅古墓冇大堂咁奢华，但系规模就比较大，临喺大石头分大殿而建，而且系分为若干层，唔系平面嘅结构。我哋啱啱入嚟嘅盗洞就系、是、俾一道大石墙挡住嘅，呢度又厚又大嘅石墙，好可能就系西周古墓嘅外墙啦，距离主墓有一段距离。不过我仲系谂唔明白，佢点解会突然冒出嚟嘅呢？佢阿爷呢回想翻出去就真系几难噶啦。 哎呀，老虎啊，我睇你都咪谂啦。呢件事呢唔系我哋可以谂得明白嘅。本嚟呢，我觉得我哋三个人嘅组合啊，基本上咩古墓都可以摆平嘅啦。要技术啊，有你嘅技术啦。要经验又有老金嘅经验啦。要力量啊，我唔系吹啊，我最起码可以顶你哋两个啦。 大金牙插口讲啊， 技术、经验同力量我哋都唔缺，但系就缺少头脑啦。 啊，老金，你冇听讲过三个臭皮匠胜过诸葛亮嘅咩？我哋三个人啊，叻过臭皮匠好多噶嘛。 我对肥仔同大金牙讲啦，我睇技术、经验仲有体力，我哋都唔缺，但系就缺少一位女神，一位幸运女神啊！我哋个运气太差啦，翻去要谂办法转下运先得啦。我哋唔好咁咪摸啦，越谂啊越糊涂。如果系西周嘅古墓结构，咁最下边一层嘅墓道系通向沛藏坑嘅，会唔会有出口？我睇仲系先翻到上一层嘅冥殿，再揾下盗洞嘅出口啦。 哎，咪住啊！陪葬坑里头系咪应该有咩宝贝呢？啊，不如顺路先去立翻两件，再翻嚟都唔迟啊！空手而回啊，唔系我哋嘅作风。哎，否则啊，咁啊，岂不是白忙一趟？ 肥爷，算罢啦，你唔知攰啫。我呢两只脚啊，好似灌咗圆咁啊！我哋呢仲系唔好搞咁多嘢啦。按照胡爷讲嘅，返去搵盗洞先不失为上策。再讲呢个地方咁古怪，边个敢保证呢条墓道里头冇咩陷阱啊、机关咁嘅嘢呢？到时候啊，后悔就迟啦。 肥仔见我同大金牙都执意要爬返去上边嗰层，无奈之下，只好拖住两只我跟住我哋一起行动啦。佢突然又讲： 唉，我话 我哋系唔系要将嗰隻石头棺材撬开，睇下里面嘅死人系唔系生住张咁古怪嘅面呢？讲唔定啊，系个面谱之类嘅嘢。如果系金嘅就值钱咯。 我同大金牙都费事理佢，呢种情况下边有呢份心情啊？我托住大金牙，将佢推上去墓道上边嘅冥殿。我同肥仔亦先后爬咗上去啦。冥殿冇咩变化，嗰具雕刻住诡异人面嘅大石角依然静静咁停放喺角落头。我哋将三支手电筒都全部打开晒，搜索地面上盗洞嘅入口。整个冥殿除咗六隻准备用嚟摆放绿玉嘅石架，以及角落头嘅石角之外，空空如也，再都冇任何多余嘅嘢。冇办法想象，唐代嘅冥殿中竟然摆放住一具西周时期嘅石角。肥仔指住我哋正话爬出嚟嘅地方讲：， 唉，呢度边度仲有其余嘅出口啊？我哋啱啱爬出嚟嘅地方啊，咪就系我哋先前嗰个盗洞咯。 我攞住手电筒，耷低头一睇脚下边。确实就是我们最早爬入来的那个盗洞啊，但是为什么跳下去又是墓道的呢？还未等我想清楚，忽然大金牙有所发现 了。胡爷，你看看石角旁边多了一条台阶啊。 我和肥仔按大金牙所讲的方位看过去，果然在石角旁边神不知鬼不觉地冒出一条向上而行的石阶。石阶宽阔，每一层都是成块咁大的石条砌成的。我行了过去，向上边照一照，手电筒的光柱就好像被黑暗吞噬了一样，十几米开外都是黑麻麻的，看不到上边的情况。我再都冷静不下来了。我对肥仔同大金牙讲啦，佢阿爷呢座古墓简直就系有鬼啊！盗洞变成咗墓道，唐墓冥殿中出现咗西周石角，依家又飙个石头楼梯出嚟，我睇我哋要豁出去啦，一条路行到底，盗洞肯定系行唔通啦。如果呢个系西周嘅古墓，咁呢条响石角旁边嘅楼梯，应该系通向古墓嘅最上层，嗰度同陷道相连。有可能会出得返去。 唉，咁仲等咩啫？喺我行先啦，你哋两个跟住嚟呀。 话音未落，抬起隻脚就上咗楼梯啦。行咗两步，又突然諗起啲乜嘢，拧返转头嚟问我。 老虎啊，你正话讲嗰个系咩道嚟话？用嚟做乜㗎？ 我同大金牙都抬脚上咗楼梯，我边行边对肥仔讲啦。陷道啊，讲白啲就系条隧道，修古墓要挖空山体，挖出嚟嘅泥土石头就系从陷道向外边运噶啦。墓主入殓之后就将隧道封死，将修墓嘅工匠奴隶亦都一齐埋响里边。如果好彩，讲唔定仲可以揾到工匠地偷偷留低嘅秘道，咁就可以离开呢个鬼地方啦。我哋三个边行边讲，行咗大约五分钟。我突然就发现唔对路啦。正话行上石阶嘅时候，我留意到第二级石阶嘅边缘有一个月牙状嘅缺口，可能系建造嘅时候冚崩咗嘅。但系我哋每向上行二三十阶，就会发现同样嘅一个月牙形缺口。开始冇太在意，后嚟仔细一数，每二十三阶就有一个噶啦。呢个绝对唔系巧合。我哋好可能系响原地兜圈啊！我急忙招呼大金牙同肥仔，唔好再向上行啦，就咁往上爬，恐怕攰死都行唔到头啊！我哋三个急忙啊，掉翻转头向下行啦。然而下边嘅路好似冇尽头嘅咁，从台阶向下行，行得好快，亦唔费气力嘅，但系行咗好耐。远远超过我哋向上行嘅时间，但系就系点讲都行唔翻去冥殿度。 三个人已经攰到气喘如牛啦。大金牙身体本嚟就唔好，呢、这个时候攰到佢条气啊又粗又急，就好似拉风箱咁。我一睇再行落去，就要肥仔孭住大金牙噶啦。从石街向下行，仲要孭住个人，真系谈何容易呢？再讲啦，根本唔知道仲可唔可以行翻到冥殿度，就咁行落去都唔系办法嘅。于是叫大金牙同肥仔就地休息啦。肥仔一屁股坐喺地下，抹咗抹额头上嘅汗，讲啦： 哎呀天啊，老虎！再咁搞落去啊，最多几个钟头啫，我哋肯定就要饿死喺呢个鬼地方啊！ 我哋嚟鱼骨庙嘅时候系带咗唔少食物嘅，有酒有肉，但系为咗可以装古墓嘅宝贝，仲要带一啲应用嘅简易装备，就将食物都放喺鱼骨庙度，并冇随身带住，每个人只系孭咗一壶水。虽然捐入盗洞之前系食咗嘢，但系搞咗咁长时间啦，肚里头开始打鼓啦。依家肥仔一提到个饿字，三个肚里头都系咕咕声响。依家嘅处境啊更加危险啦，冚冚青咁闯上石街，被鬼圈墙咁困响石街度，两头啊唔到岸，仲不如喺冥殿中另谂办法。真系应咗大金牙先前讲肥仔嘅嗰句话啦，到时候后悔啊迟啦。我唉声叹气咁暗闹自己太过莽撞，太过冲动啦。当初响部队，如果我冇呢种毛病，依家都唔使做个体户，真係想刮自己两巴。 唉，老虎啊，你依家怨自己都冇用啦。我哋就算唔上嚟呢条台阶嘅，都要困响地道㗎啦。你悭啲力把啦，諗下仲有冇其他办法。 我諗咗下就讲啦。呢条台阶好似每隔23阶就重复循环一次，上下都系咁嘅。我哋依家无论系上定落，都行唔到头噶啦。 唉，咁啊死得啦！咁即系鬼打墙咧，绝对冇错啦，永远都行唔翻出去噶啦，实听鉴生困死响度啦。我哋系等住下一批倒斗嘅嚟同我哋收尸咧。 大金牙听咗肥仔嘅话，悲从中来，忍唔住留低两滴伤心泪啦。 哎呀，可怜我嗰个80岁老母啊，仲有我嗰个18岁嘅小相好，唉，呢世都见唔到你哋啦。如果仲有下一世，我几大都唔做呢一行啦。 肥仔俾佢搞到心都烦晒，对大金牙讲啦：， 唉，嘈嘈嘈咩嘈？呢个时候后悔啦咩？之前你做咗啲乜嘢啊？死都死得似个男人啲啊！喺度哭哭啼啼咁，再喊啊！再喊我就剥你只金牙落嚟先。 大金牙对自己只金牙视若珍宝，差唔多同发型咁重要啦。听肥仔讲要剥佢只牙，即刻伸手将个嘴揞住啦。 肥爷，我提前同你讲定先啊，我哋呢都系将死之人，你要留返个全尸俾我，唔好等我饿到喐都喐唔到嘅时候，成人之危剥咗我隻金牙落嚟啊。 我话佢哋两个，你哋两个咪乱噏24啦，点讲我哋都唔会饿死喺呢个鬼地方嘅。咁死就真係折堕啦，要死都搵个痛快嘅死法。 唉，话係咁讲，不过喺呢个地方想死得痛快啲都唔係咁容易啊。 讲完就掹出散兵刀继续对我讲啦。 我睇呢就两条路。一条呢就係从楼梯上面碌落去搭死。反正呢个台阶冇尽头嘅。讲唔定呀，外边呢实现咗4个现代化呢，我哋仲未碌到底呀。仲有一个办法呢就係割脉。你如果落唔到手呢，我啊帮你哋两个割返刀。一放血啊，嗰头近㗎啦。我睇呢，呢个就係最痛快嘅方法啦。 哎呀，肥爷啊，你咩时候变得咁诚实㗎？你冇听出胡爷嘅意思咩？如果我冇理解错， 佢嘅潜台词应该系我哋依家仲未到绝境，仲会死嘅。 讲完就转过头嚟问我啦， 胡爷啊，你啱先讲嘅话系唔系呢个意思啊？ 我对大金牙讲啦，啱啱我所讲嘅话咧，确实系斗气嘅说话。不过我依家好似突然谂到啲头水啦，你哋安静啲，等我好好地谂下。肥仔同大金牙见我好唔容易谂到啲线索出嚟，惊住一干扰就会失去呢一线生机，两个人同时收口，大气都唔敢唞啊！我讲咧就话快谂到办法啦，其实只不过系随口敷衍嘅啫。等佢哋两个咪再嘈落去，依家安静落嚟，我将从鱼骨庙开始一直被困响石街上嘅情景，好似过电影咁，在脑海里头重新放映了一次，完完整整地尽量不遗留每一个细节。想了都不知几耐了，我开口问大金牙，我们在这个古墓真的好像撞到鬼打墙一样，无论走到哪里都会莫名其妙地冒出一些东西来。金爷，你听过鬼打墙的东西没呢？ 听讲过，但是没见过。当年地安门大街那边闹过一阵，搞到附近的人一到晚上十二点啫，就不敢从那边过了。如果不是一直转到天光，都行不出那条马路。还听讲过一些外地的传闻，不过我们撞到的应该不是鬼打墙啊。听讲鬼打墙就是兜圈，哪有那么厉害的。再讲我哋身上带咗咁多护身嘅法器，点会撞到鬼打墙呢？ 哎，老虎啊，你咪唔记得啊？你唔系讲过咩？风水好嘅地方，藏风聚气，根本唔会有冤魂，亦都唔会有僵尸种子噶。点解依家又谂起鬼打墙嚟呢？ 我摇一摇头讲，我唔系讲我哋依家系撞到鬼打墙。只不过是想确认一下，确认一下依家的状况不是鬼打墙，那我的分析就有可能是正确的了。 哎，一人计短，二人计长，那你就讲出来啦，我和老金帮你分析分析。 我想了想，对肥仔和大金牙讲了， 我好像已经知道我们是碰到些什么了，不过如果我讲出来，你哋两个唔好惊噃，咁我哋到底遇到咗啲咩呢？我哋就下次再讲啦。